咁我就以為教煮嘢食，跟住人就話傻仔，Let's cook 係嚟自呢個 Breaking Bad 裏邊 ，Dr. Heisenberg 係煮 cocaine 嘅，其實 冰毒。誒嗱，我哋都係學習當中， 我就唔係， 我哋好多嘢都唔識嘅，都係攞嚟煮嘢食嘅啫。不過有個知字都係好啊，係。 係啦，我攞嚟煮嘢食。 即係我哋喺美國買嗰啲 T-shirt， 成日都講話其實係咩整咩 Warner 咯。 係啊，而家合法啊嘛，咩 Warner 係。 唔係以前都係咁啊，以前唔合法都不斷有嘅，其實就係挑戰權威咁抗爭精神啫嘛，講緊。 咁啊，而家有好多係咩咧？我有件，其實我有件第一版嘅 哦 Breaking Bad 嘅 T-shirt， 就係一個手畫嘅 Dr. Heisenberg 嘅樣嚟嘅，係即係呢個男主角。咁我就醒唔起咁啊，多謝呢個聽眾嘅提醒啦。咁亦都好多。即係觀眾都講到即係呢個對家嘅分化嘅問題啦。咁嗱，我成日都話任何你唔好講黃藍乜都好綠都好，你只要諗任何生意要成功，有乜嘢嘅元素嘅啫？我覺得第一有橋有腦，你嘅產品係特別嘅，你煮嘅嘢食係特別嘅，煮咖喱都好咧係特別嘅啦。翠華彈起當初咧，而家翠華就好撲街啦，當然佢當初彈起嗰陣時咧，佢嗰啲咖喱係 OK 嘅喎， 哦， 一路到而家都係 質素保持 係靠一兩樣。我哋叫做 signature dish 啊，譬如咖喱魚蛋都以前銅鑼灣有一檔好鬼辣嘅勁辣嘅魚蛋，辣到咧常頭汗。佢就係靠係咁倒咖喱粉，就一招嘅啫，就辣比其他嘅魚蛋辣好多。 總之好有特色，喺市場上邊係得佢有嘅啫，咁樣。 係啦，巧創意執行力，不外乎呢幾樣嘢。如果你有巧有創意有執行力，加上一個龐大嘅 marketing platform， 點可能唔成功咧？但如果你只是靠黃色呢個 marketing platform 咧，那就對不住咯， 係嘅， 你可能就會跌咗出嚟嘅咯，係咪？所以我話嗰，那個係一個任何生意嚟講咧，一個必須嘅條件就係我頭先講嗰幾樣嘢，係嘛？如呢個黃色經濟圈呢個圈啊，呢個潮流或者係呢個嘅時勢咧，只係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令到你其中一個成功嘅原因嚟嘅。有助你成功的原因，不是必須，不是必然的原因，不是必然的原因。你不要說因為黃而一定成功的，你明白嗎？反而你要有你的核心競爭力，食肆的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就算你說我是一個黃色補習社，你都要想想你的補習社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有什麼特別， 是吧？跟遵理，遵理被揭發那個女人好像是做什麼，那些撐警那些組織的，哦， 其中一員咁樣， 係啊，如果我要開個黃色補習社，頭先我哋之前休息嗰陣時候，阿 Gary 提到一個黃色工聯會， 係啊， 呢啲咪創意咯，我覺得 有個平台，唔係我講嘅，嗱有平台咧幾好嘅，就叫神光萬事屋，有兩位一男一女嘅手足咧，就喺年頭農曆新年嗰陣時候去做一啲配對，幫一啲嘅手足咧就幫其一啲嘅議員辦事處咧係去寫揮春咁樣係，咁啊咦？發覺一下子就有30次街站做咗，各取所需又成型，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哋係提供大量嘅配對俾手足，哇！有呢個中英文翻譯啊，插畫設計、平面設計、網頁設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電腦砌機、鋼琴教授、音樂表演、雜耍表演、活動策劃、興趣班咁樣，哇！佢哋其中一樣就希望工聯會搞咁多興趣班俾香港人啦，嗱咁我哋就整個黃色工聯會，即係專係訓練啲手足或者手足自己本身已經有技能，做一啲嘅配對，令到我哋唔係淨係食肆黃色經濟圈，就係話我哋嘅衣食住行嚇，特別係嗰啲興趣班都可以俾翻黃色或者黃絲啊，或者巴打手足係去即係，就是，去提供，係咪都係一個好好嘅出路咧？ 同埋我自己覺得咧，仲有好多未發掘嘅喎，呢， 啊， 個我都係似呢個勞工處嗰啲就業配對服務， 係仲有啊，有一個其中好好嘅地圖啦，又係有心人做，叫香港良心街嗰，那個街就係即係指南嗰個啦，英文 GUIDE 啦，哇，裏邊啊唔係淨係食肆噶，唔係餐廳食品嘅，講起十幾種，有休閒娛樂啦，有家用品啦，有寵物啦，有興趣班啦，有服飾。配對啦、玩具啦、節慶啦、組織啦、美容啦、運動啦、電子產品啦，即係你打呢個香港良心街咧，你去到嗰度咧，你可以喺你自己區，無論住喺新界、九龍、香港咧，去揾一啲真係啦，你要出去消費，你要去買嘢，買一啲家用品啊，為你自己嘅狗狗啊，你要做運動啊、美容啊、髮型咁嗰啲，你都可以揾到啲黃店啊。 即係黃，真正黃色嘅黃店。 我係瞓醒覺嚇，要消費，我哋 要的生活習慣，只要你嘗試去找一些資料，用多少時間做 research， 你都有機會 找到一些黃店。 這個真正的黃頁啊，真 係。 係啊， 係啊，係啊，就是黃，就是在過去八個月的抗爭，我哋學翻嚟就話：咦，我哋要深化呢個抗爭，就唔係淨係遊行，唔係淨係投票，甚至乎去到我哋嘅生活習慣模式嘅根本性改變。 嗱，我自己之前咧就都即係擺啲機喺阿 Gary 嗰啲 office 嗰度咧，啲議員辦事處嗰度印 3D 雷管咧。其實我諗緊一個更加長遠嘅 plan 嘅，其實就係 community base。呢啲 3D 打印嘅，其實可以配合到個市民嘅需要咧，係你俾嗰啲印好多嘅一啲小嘅物件啊，譬如而家好多嗰啲耳仔耳一 loop 嗰啲嘅口罩，刮拍到耳仔好痛啊，戴咁多咁耐。 咁啊，整一個 3D 打印嘅扣，令到 3D 打印個扣。咁你話喂，其實 3D 打印個好處咩咧？就係佢可以 tailor make 噶嘛。譬如你間黃店咪印咗個電話號碼喺後邊咯。在個扣後面 是的，宣傳可以是， 然後你就派給來光顧的人，是的，或者你可能光顧每多少錢就送你一個，是的，即是各色其色，是的，但當你就可以將這些不同的功能的東西將它 結合在一起 integrate 在一起，譬如議員辦事處裡面找一些義工是做打印的，教他們怎樣維修 3D 機啊，怎樣做那些 STL file 啊，這樣咁印完之後，就通過區裏面嘅黃店將佢串起上嚟，然後派一啲對市民有用嘅嘢。咁就算嗰個可能本身係淺藍嘅人，佢想要嗰個嘢，佢咪走去嗰個鋪頭度食咯。所以我話你，與其喺個圈裏面互相批鬥，倒不如就花啲時間去諗下點樣可以做多啲其他嘅嘢，係嘛？我而家都諗緊 嘅， 我都諗緊嘅。到個疫情嘅感染個案去到零啦，對嗰個口罩防禦嘅需求少啦。咁我幾廿部 3D 打印機咁點咧？買就買咗翻嚟啦，咁咪唯有將佢轉型咯。轉型去咩？咪印呢啲嘅紀念品啊？點樣可以幫到啲鋪頭啊？點樣可以推廣某一啲嘅黃色經濟圈裏邊嘅嘢啊？咁咪大家就好似一個圍內咁啊！我哋送嗰個手做嗰個俾醫護咧，好受歡迎。 嗰個 PP 有頂護士帽嗰個 PP 公仔頭。咁啊畫係畫到眼蒙啊，抗榮酸係，但係咧，因為啲人係中意攞啊。係。咁我成每一次攞，我哋派俾佢哋嗰陣時候，我哋都係話：你最緊要戴。係。佢哋話佢哋一定會戴。係。係咪？咁你呢個就係一個雖然係一個好少嘅禮物，但係大家所謂圈係咩意思咧？唔好咁多好負面內控嘅嘢，因為啲人會失望。其實過去2014到2015、2016係最低潮啦，我哋嗰陣時都知道。即係一地兩檢過嗰陣時候，邊度有人去反對嘅啫？其實煲底得百零有啫嘛，嗰陣時 係啊，少啊， 係嘛？就算上庭，我哋喺庭上邊，戴耀廷哋開庭嗰陣時候，其實出邊嘅人大部分係鳩烏團旺角嗰啲成員， 100人到啦，係 係嘛？都係好少人嘅其實。咁但係你個氛圍係 keep 住嗰樣嘢落去咧，記住喎，而家係半場休息嘅啫喎，疫症係唔係完場喎？半場休息之後，下半場咪仲難踢咯，仆街！點解啊？你睇到批鬥郭榮亨到而家逼政府要呢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嚟起訴郭榮亨，大佬你咪荒誕到咁嘅地步、 啊，又要向法庭施壓，將法庭捲入去呢個政治漩渦裏邊。 路透社嘅報導就係話馬道立，我諗係聰明啊，一邊放料俾路透社，一邊出嚟否認，同阿袁國勇 冇人向我施壓咁樣， 同阿袁國勇係一樣嘅，其實講個先咁樣。是吗？是不断的大陆来自中国大陆中共中央的干预，对香港法院的干预。所以你说下半场休息之后，下半场你真的歇住踢啊？喂大佬，上半场我们不输的，我们不是说没有球员受伤，没有被人铲伤出场，而是我们守住个龙门不输的。问题下半场对方即等于少林足球一样嘛，球证又是他，球迷又是他，足协又是他。跟住佢飛鏟又得，佢後面勾腳又得，拿士巴拿出嚟搏你又得，跟住你就綁起隻手綁起隻腳，你乜都唔得，係咪？今日喺觀塘有單嘢，我都一定要講啊！有個後生仔走去貼一張海報，成班差佬軍裝， 六張就擺埋一齊，好大張嘅，諷刺習近平嘅。 係啊，嗱，特登俾大家睇一睇啊！呢張就係變態辣椒畫嘅，應該係幫 RFA 畫嘅海報啦。係，係咪就係貼呢張海報啊？是吗？那個失控沙展衝埋去， 係咁喺度鬧佢死曱甴，你知唔知啊？ 係啊，有其中有一個失控情緒，不斷鬧佢。 係啊，不斷喺度鬧佢啊！大佬喺街貼張海報咋，連隔離嗰啲啊喺度違例擺賣電信卡嗰啲都埋去圍埋去啲差佬嗰度啊，睇唔過眼啊，係啊，就係呢張啊嗱，特登俾大家睇下，我覺得畫得幾好嘅，當初出嚟嗰陣時，即係呢張習近平大軍閥呢張，你留細心睇下嗰啲勳章，好有意思嘅其實。 每個都有意思嘅係。 係啊嗱，我唔係鼓勵大家貼啊嗱，千祈唔好啊你哋，唔係鼓勵大家貼啊嗱，我就係話如果你的氛圍，以前紅色經濟圈點解成功？佢真係嘅喎，去旅行就幫襯佢哋自己旅行社，興趣班就參加工聯會，讀書就勞工子弟學校，睇戲就珠江戲院，診所就工聯會工人診所， 好完備嘅佢哋嗰個分工。 買校褸就國貨公司、東方國貨、裕華國貨、呢個中橋國貨，咪全部包曬咯。紅色經濟圈翻升大學啊，唔好去港大，翻大陸暨南大學係咁啊嘛，紅色經濟圈。它真是一個生活圈，所以我說這個不是只是經濟圈，其實這個同時是一個生活圈，因為你下半場我就說現在你要 call 一些人出來抗爭，大家很多人很擔心，我覺得為什麼這種鬥王的風氣會出現呢，是因為大家有一種 anxiety 的焦慮，覺得個運動輸了，覺得我們的人不會再出來，我很希望有這種想法的人你們不需要那麼那個憂慮咁犀利。如果過去嗰七個月、八個月嘅事件，而嗰啲人都唔醒嘅，你冇得改變。如果係嗰啲人醒咗會瞓翻嘅，你都冇辦法改變嘅。其實正常嘅人係冇可能會瞓翻。 經歷過咁多嘅警報啊，呢個防疫嘅過程裏邊死咗咁多人咁樣，係如果都唔醒嘅話，其實已經係鐵石心腸 嘅。係啊，冇可能瞓翻嘅。醒咗就冇可能瞓翻嘅啦。咁你話跟住下半場嗰陣時候會點踢呢？你首讀23條，我話俾你聽啦，已經爆啦，係咪啊？我就大你，你試下首讀23條啊！如果2003年嗰陣時50萬人，呢次冇100萬人，你試下首讀啊！喺香港疫症最嚴厲，全世界死咁多人嗰陣時候，你班撲街喺度搞23條，我一早已經講過，何君堯後面係共產黨。係咪？你而家睇到曬啦！ 你試緊個強硬路線。 你而家睇到曬啦！借港台一個咁嘅新聞女記者嘅提問，向呢、這個由邱騰華向呢個港台施壓。你知道嘅，梁家榮一落台就揾個紅色嘅台長入去嘅啦。佢已經部署好曬，一件污兩件衞，大家都搲爛曬塊面啦！我想話，佢仲扮乜嘢文明管治啫？佢唔需要扮喎，我覺得而家你睇下佢而家咁樣，佢都唔驚美國嗰個國務院報告㗎。他準備攬炒的喎， 下個月發表， 五月發表的喎，佢都驚，佢都唔怕噶，佢都諗住攬炒噶。咁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好整以下正常地生活，到嗰啲事發生嗰陣時，唔係好似六月九號咁咯。 keep 住水温係好重要噶。 我哋唔想 keep 噶，佢 keep 住啦，而家 佢 keep 住噶。我兩日前去沙田新城市廣場啊，個連龍牆仲有好多文宣噶，好多手足繼續好有心地冇放棄過噶，仲喺度提醒埋大家唔好聚埋四個人一齊係去睇我哋呢文宣啊，大家企散啲啊咁樣係。咁所以真係唔係鬥王或者係互相埋怨嘅時刻，反而咧係仲有好多工作我哋可以做噶。 轉勢你睇到啊，六月九號嘅國際形勢。同十二月啊通過人權及民主法係咪啊？係咪十一月？十一月定十二月？我唔記得咗。 係區選之前嘅應該係。 區選之後。 區選之後。 簽署生效。 簽署生效。 簽署生效。區選之後。係咪呢個就係我哋成日俾人恥笑嘅階段性勝利？就係推動美國立咗呢個人權及民主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你唔好以為佢冇影響。而家疫症啫，其實疫症之後。那些影響是會出來的。第二個 turning point， 中共得罪了整個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包括這些東南亞國家，他現在死頂了，說疫症不是來源於武漢，我看你頂得多久。印度都發起索償，埃及都發起索償。那你想想，如果他忙於在國際裏面去應對這些國際的壓力，以及來自大大小小包括非洲國家好、東南亞國家好，呢啲對中共嘅圍攻嗰陣時，我就睇下你點搞23條。 印度係好少喺國際舞台上面發聲嘅， 好少啊， 好少嘅。如果印度都出聲，你諗下，非洲國家又因為你哋自己喺國內裏邊搞埋嗰啲咁樣嘅超級歧視， 佢哋點啊？非洲國家嗰封信第一句就係： 係啊， 你喺安理會做常任理事國，因為我哋支持。 嗯， 佢已經 tip off 就係話你夠膽喐我哋啲非洲人，你連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冇得撈啊！ 啲社團咁，喂大哥，你坐緊嗰個位，我哋有份幫你打天下。 大佬，非洲人經歷過咁多年嘅殖民地，然後喺六十年代民族獨立，實現呢個獨立，跟住陷入內戰，佢哋嘅政治經歷唔少得過共產黨。我話俾你聽。全部都是玩政治成精，跟以前的殖民地宗主國，然後爭取獨立，獨立之後跟住跟鄰國發生邊境糾紛，跟住饑荒，全部都是玩政治的高手嚟嘅。佢呢啲好明顯嘅就係趁中共病就攞佢命，發大咗呢個尼日利亞嘅確診事件之後咧，就將廣州呢件事發大嚟搞，掠咩咧？掠一帶一路 write off 啲債，一定係你問我，佢同你計數啊！而家你諗下，你咁多條戰線。我哋一條戰線嘅啫喎，其實香港人，我哋自己唔好跌落個陷阱嗰度，搞出咁多條戰線嚟喎。 所以我懷疑而家有啲嘅分化 L 咧，其實係五毛嚟嘅， 一定係。 其實係有係西環策略性地係去喺唔同嘅戰線度咧。 嗱，我就話點解選舉咧？批鬥郭榮亨也好，之前批鬥陳淑莊也好。上一集上個禮拜我都講係拉高個政治矛盾。拉高政治矛盾之後，佢自然會 groom 一班中立派出嚟。我估計就係民建聯， 嗯， 再加一啲嘅。 今次係民建聯。 偽獨立人士，偽獨立人士。好啦，深藍嘅就一定係嗰啲何君瑤掛帥嘅啦。咁， 嗯， 然後咧，佢就連建連泛民裏邊嘅中間派都擁到去極端嗰邊，嗯，所以佢要批鬥郭榮亨就係咁嘅原因。 喂，三個 JT 係咪都係即係中間派啊？佢走出嚟一齊派口罩。 有古怪的那裡，我覺得看看他會不會推人出來選立法會，我覺得 會的，打了開口牌的了，找了，鄭卓鄭紅興，就是那個因為這個高鐵超支事件出，就是，那個教會人士那個，是啊， 顧問公司那個， 是啊，說出九龍西的，是， 我不知道出什麼了，總之五大訴求支不支持就是照妖鏡來的， 嗯， 我話知你乜派， 嗯， 係我亦都唔會理嗰啲係激唔激進泛民，冇所謂激唔激進泛民，亦都冇所謂温唔温和泛民。佢用嘅手段勾曬，佢， 嗯， 以為拉高個矛盾，然後兩邊歸邊，咁中間嗰個位置就由民建聯去食，呢邊就由嗰啲鄧家彪、李子敬啊、啊何君瑤啊、 新民黨啊、 深藍係啦。 現在這個葉劉 啊， 以前本來扮中間，現在走了去極左， 所以你看到呢，民建聯呢就沒有了左口左面，只是專心派口罩，嗯，現在每天10萬口罩深圳來就給他們派，駱惠寧 guarantee 10萬口罩給他們派，嗯，所以我就說三 T 也都 看清楚一點，如果他要吃去中間派這個位置而不承諾五大訴求的話，一定要當敵人， 嗯， 就算我認識他們都好，一定要當政治上的敵人， 嗯， 冇五大訴求，乜都冇得傾。第一個獨立查黑警， 呢，這個好重要。呢，這個 任何候選人喺呢個問題裏邊顧左右而言他，呢條好簡單嘅啫。呢，這個問題 yes or no， 嗯， 任何候選人都顧左右而言他，呢，這個一定唔係自己人，係咪？就算佢嗌林鄭落台都好，都唔係自己人。如果喺查黑警呢個問題裏邊係顧左右而言他嘅話，仲要講明係引用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條例草案。咁樣成立，然後去查立法會成立 PMP 再查，兩邊一齊查，一個追究政治責任，一個追究刑事責任。講完啦， 係啊，好清楚。 畫唔畫押啦？畫押嘅就係自己人，係嘛？ 嗱，曾鈺成喺兩三個月前想嘗試係去放，即係放鬆佢嗰個口風㗎，係有講到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不過去到最尾或者最關鍵嘅，你話選舉期間係咪都係咁咧？咁樣我哋要睇住啦，當然。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講得具體啲啊，唔好俾佢空空洞洞咁樣。 嗯， 係嘛？羅志光式嗰種都係獨立調查咯，我覺得。 係啊， 到時咪走數咯。 調查啦，總之就係咁樣。係 啦，嗱，我自己嘅判斷咧，今次嘅選舉不存在中間路線。 嗯， 就算你換走咗狄志遠、湯渣華、黃成志、收韻基都好啦， 嗯， 你再換嗰一批人出嚟都好啦。而家係要based on理念去投票。 嗯， 我再講一次，九月嘅投票，大家唔好理咁多花招，嗰啲分化 L 啊、黃色 批鬥圈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實有噶，大家有心理準備啦。 只會更多， 你會覺得係好煩擾紛亂㗎。 好多醜聞啊，真假新聞全部會出現。 嗯， 好啦，你唔好理咁多。我哋今次嘅選舉係選一班人去實現五大訴求。我中唔中意范國威？我中唔中意呢個啊林卓廷？嗰、那個唔係最重要嘅。林卓廷與范國威都係入去幫我哋去實現呢五大訴求， 係一個載體嚟嘅。其實係 任何嘅議員要攞到我哋，任何嘅候選人要攞到你手上嗰票，你就要問清楚佢，你係咪做呢樣嘢先？ 嗯， 係嘛？係就係手足。就咁簡單啫嘛，我覺得。 所以而家 成個 campaign 唔好諗咁多嘢。 好多區裏邊傾緊初選，其實都係講埋話35+之後嗰個嘅想像，甚至乎具體成為一個即係行動集體嘅綱領，就係咁樣啊。背後嘅考慮都係咁啫，係。 所以我話去到最後尾啊，其實真係呢幾個字嘅就係俾大家睇下。 5DN1L。 5DN1L， 所有人嘅政綱就係呢樣嘢嘅啫。 嗯。 我不理你贊不贊成這個中央公職監，這些不是最重要的矛盾，千萬不要跌落這個圈套，就是挑出裡面大家政綱不相同的東西，無限放大，那些親官方的媒體到時一定會這樣做，然後就撩動你們在論壇裡面互相攻擊。所以我就說就是這幾樣東西，我覺得越簡單越好，那個政綱越簡單越好，其他地區政綱就自己另行處理。 你可以聚焦得到嘛？咁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陣線。 係啊，我晏晝嗰陣時先約見過一啲素人區議員，同佢哋傾偈嘅，都係大家一齊傾呢個立法會真係有35+變天之後嗰個嘅抗爭嘅想像，嗰、那個攬炒。而家講緊嗰個攬炒咧，其實係兩次嘅否決啊、財政預算案，先至可以令到咧係解散立法會之後咧逼使。即係再選翻，又再否決財政預算案咧，先令到林鄭去面對一個嘅憲制嘅危機。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啊，如果係2020年9月6日立法會選舉，10月到跟住2021年嘅財政預算案，中間仲有2-3個月㗎。呢2-3個月咧，就係頭先細良講咧，成立調查委員會，透過特權法去查警部、查 UGL， 甚至乎要將特赦手足嘅議程咧喺立法會嗰度咧。是提上去討論的，還有很多的工作是可以做，在攬炒的過程裡面呢，是我們要用盡立法會這個平台每一步去做， 每一步，包括癱瘓立法會，包括什麼否決財政預算案， 啊， 再遞上來再否決，然後解散立法會， 是啦， 跟住就特首落台㗎啦。 嗱，有啲朋友就會問我哋：，哎，政府嗰陣時又使橫手啊，會唔會啊一啖砂糖一啖屎，唔肯聽嘅同時咧，又夾大師徒擺一啲好嘢啊，例如啊，俾個全民退休保障你，咁你過唔過啊？將佢砌埋入去呢個嘅財政預算案或者施政報告，你點投票啊？我可以話俾大家知道，係會好清楚嘅。嗱，係會投反對。是會繼續係去攬炒的。我舉例，今日立法會財政呢、這個而家仲開緊會啊，仲有2個鐘頭啊，開到11點鐘噶。今晚應該開唔完，聽日仲要加會噶，仲要加2個鐘頭噶。建制派係要開到咧投到票為止嘅。我冇理解錯咧。即使而家係講緊1300多億嘅，又係有一啲嘅資助係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咧，係幫到而家嗰個經濟都好咧，因為唔理想或者係冇真正幫打工仔嘅一啲嘅失業援助金嘅話咧，民主派都係傾向投反對票噶，透過投反對票去換取一個更加理想嘅方案上嚟嘅。我相信咧呢個就係嚟緊，你話喺9月立法會選舉之後，真係有一個嘅有一個35+呢個之後嗰個抗爭嘅想像，而民主派嗰陣時或者係叫做非建制派嗰個想像或者個抗爭模式係點樣？ 嗱，光復香港咧係好漫長嘅過程，唔會一日之間光復。 嗯， 光復咗區議會之後咧，亦都係區議會嗰4年咧都好漫長嘅過程，係每次會議都係一個鬥爭。係，你而家睇到嘅。 嗯， 每次會議都係一個鬥爭。 前日嘅油尖旺區議會， 油尖旺區議會，你睇過個 DO 跋扈到係嘛？所以。 唔知個 D.O. 啊，嗰個指揮官都係啊，埋去而家有啲民主派嘅區議員走去舉牌啊，你唔好阻住我啊！佢爭住未講第二句啊，第二句就話我揾人拉你啊，你再阻差辦公啊！ 所以我就係每一次都係一個鬥爭嚟嘅，每一個動議、每一個委員會嘅成立， 包括在區裏面設立連農場，包括成立一個調查警察的委員會，在地區層面都是一場鬥爭。好了，第二步的鬥爭就是要將它提升到全港性的議會層面，體制內有體制內鬥，體制外有體制外鬥。體制內鬥就是你要選通過選舉入去之後掌握個法定的權力，體制外鬥呢其實我們是很蝕底的，他隨時可以屈你床下，屈你襲擊，然後到時撤控，就算你贏了堂費又怎樣，折磨了你大半年一年，現在就用這樣的手段。好了，跟住你就算贏了地院或者高院那庭，上到去上訴庭一樣推翻，因為上訴庭就是他控制住，現在你要再上訴去終審法院，三年之後你才贏，遲來的正義。大佬，你已經工作、家庭、身心受盡折磨，是這樣的，我們面對將來的情況是這樣。所以這個是體制外的鬥爭，體制內的鬥爭是什麼呢？是有個法定權力的保護。你拉郭榮亨落馬呢，今天鄭若驊都縮縮地的， 是啊， 是不是？因為他真的沒有這樣法定權力是去起訴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嘛， 他都不能夠有把握在法庭那裡是跨過了門檻， 現在未去到新加坡的地步，就是個法院去到終審庭被他控制了嘛，現在未去到這個地步。馬道立走了之後會怎樣呢？大家不知道，是吗？慢慢都会是这样的。但那个是一个过程来的，现在未去到那个地步。体制内的斗争是什么呢？用尽建制里面的资源。很简单，如果我是财委会主席入了去 ,Gary Fan 选了做财委会主席，陈建波没得捞的啦，他都不举手都输了。你和陈建波去选，如果协调好这边是支持你的，就你去做咯。做了之后加什么会啊？散会。 是啊，在否决财政预算案之前还要修订财政预算案，剁晒这些黑警的粮草啊， 剁晒先， 削了他的资源啊。是，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他会用尽方法，所谓政权保卫战就是这样，失去立法会的法定权力。立法会的法定权力不在于平反六四这些东西，立法会的法定权力就是控制政府公共财政。even你说我法案的修订权力都很有限，因为基本法那个分开点票是有一個對修正案的 分組點票有一個阻撓在這裡，你很難修訂那些法案。你唯一行使到主動的其實就是公共財政的權力，就是製造一個財政懸崖，這個才是攆住個要害嘛。財政懸崖的後果，他否決了預算案，他再上再否決，他要解散立法會，解散立法會之後如果再過不到，他要特首要辭職的嘛，這個是個規定來的。其實是，所以我就說投鼠忌器。我想話，當九月佢失去議席嗰陣時候，佢可以擺個乜嘢人上去做特首？梁振英啊，李鵠姜嚟啊，點控制到香港局面？到時唔係淨係街頭衝突，我話俾你聽，街頭有街頭打，議會有議會裏邊嘅衝突，香港亂作一團。然後你喺全面喺國際社會面對聯合國譴責，面對其他國家索償，呢、這個就係中共面對嘅。2020的局面 scenario 就是 這樣。你以為我們看著我們很慘，其實你看到疫症，雖然我這樣說很多人覺得涼薄，但疫症其實是幫過香港在政治上，是不是？我不是幸災樂禍， 是國際社會看清楚， 是國際社會終於明白中共模式。 是啦，你容許了一個發達的流民政權一個極權是可以去到這麼恐怖，而令到自己的國民死於非命，死於疫症啊。他們要追究這個政治責任啊。是 那些華爾街的精英，那些意大利的政棍還可不可以出來就是為了賺人仔，而漠視中共這種野蠻崛起的方式對全球人命的影響、 啊、 你怎麼說服你自己國民呢、 啊、法國總統現在都改了口風、啊、是 看看這個 Justin Trudeau 加拿大這條撲街、啊、何時改口風，我告訴你、 啊、是因為你要向人民負責、啊嗯、當中共去隱瞞疫情而令到自己的國民是這樣喪失生命的話， 喂大佬，歐洲國家死亡人數逼近10萬了、啊、已經是只是單單美國都過3萬了、啊、已經是 幾恐怖，現在200多萬，大家能不能想像全世界。 喂，大佬，歐洲加加埋埋死亡逼近10萬嘅咯， 四月，喂，真係你諗下，一月、二月嗰陣時講話，一個世紀前嘅呢個西班牙疫症啊，係講緊全球死5000萬人啊，咁樣，喂，而家已經係講緊300多萬人啊，喺幾個月之內，全球300多萬人確診啊，已經係。 1918年嘅公共醫療同而家係不可同日而語嘅、 啊， 根本係。係 啊。 嗰陣時嘅防疫措施，口罩都冇啊，大佬啊，嗰陣時嘅隔離病房咩負壓病房乜都冇噶。但現在是有了這些這樣的公共防疫設施，都出現這麼嚴重的死亡，這筆帳 是二次大戰以來死人最多的美國和歐洲，你說怎麼辦呢？你說如果我們自亂陣腳在這裡搞搞震，中共要面對國際這種的政治最，我想是1949年以來是最嚴重最大的政治壓力，中共現在面對，所以他為什麼不斷要逼人家讚他好啊，讚他抗疫成功，正正就是因為他自己危危乎啊，其實是習近平自己危危乎啊，對內你自己人如果起來，我真的不怕你，我現在真的要申訴，我還怎麼死了家人了，我跟你死過， 我下半世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這樣出來，他拉得多少個，然後國際看著你，你說抗疫領袖嘛，李文亮你現在認錯嘛，咁跟住落嚟嗰啲你拉咩啊？喂，嗰啲苦主嚟噶嘛，咪就係令到佢最後尾佢嘅國際盟友都要撇埋咯。佢越嚟越孤立嘅局面，你喺台灣呢兩個月嚟喺國際社會得到，我甚至可以講係自從蔣介石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嚟，今日民進黨嘅蔡英文領導嘅台灣係有史以嚟得到最多國際嘅尊重。 70年代以來， 由退出聯合國以嚟，點解啊？係因唔係淨係台灣抗疫成功啊？係因為啲人對中共實在太過撲街啊！其實係 因為你擺埋一稱就會睇到嗰個客觀事實個差距幾巨大。 你只要將兩個擺埋一齊，你已經睇到啦，係嘛？蔡英文喺《Times》今期寫咩啊？雖然我哋俾國際歧視，但我哋仍然係有韌力。一路去做好自己，大家留意一下呢句说话，其实香港人自己都要想一想，台湾人在国际社会受尽咁多打压，系嘛 ？WHO 唔侵佢玩，所有国际组织唔侵佢玩，参加叫做咩中华台北，大佬同香港系一样，大佬人哋系一个事实独立嘅主权国家，系嘛？香港系一个一国两制嘅一个中共嘅殖民地，佢竟然就系攞嗰支咁样嘅梅花旗，系。即是將他們羞辱到這樣的地步，但是台灣人其實沒有放棄到一路自絕於世界，他是用盡方法去令到國際社會接受他們， 很感動的，人們覺得是以德報怨， 我就是說那些這樣的被中共收買的國家，他現在是反過來幫他，因為那些國家一直跟他們有邦交，是派了很多專家去幫他們的，衛生專家好，工程師好，台灣是沒有因為斷了交之後剪了他的，其實为什么大陆佬这么憎港台的台湾故事啊？讲布基纳法索断了交之后，因为他们的交流是没有停到的嘛，所以大公报就是 UQ 香港电台咯，是吗？你问香港有没有角色，如果不是他这么击中的痛处，他就不会连一个这么小的节目台湾故事都走去动他啦，就是击中他痛处嘛，就是人家连一个这么小的非洲国家断了交，中共的做法就是鬧完他一輪就撇的啦，係嘛？你條正撲街嚟嘅，見錢眼開咁樣，即係用我哋 罵街完一輪咧，就係 黃絲嘅標準都一樣啊！鬧完一輪之後，咪撇咯咁樣。所以我就話，其實你睇到嘅我蔡英文呢種人，施成呢個咩就係、是、李登輝。佢當選之後，我睇咗新聞圖片，佢真係攬著李登輝去探佢。李登輝係咩？李登輝係半個日本人。他就有呢個日本人嗰種堅韌，他的師承係咩？就是戰國時代的德川家康，是忍到最後，一手終結國民黨。他終結國民黨嗰陣時候，他都成70歲啦， 係好大年紀嘅嗰陣時。 係啊， 話部署咗幾耐？ 蔡英文頭五年被共產黨玩到外交乜都死，自由行又死，乜都斷去米路，係咪一鋪過武漢肺炎，成個台灣大翻身？大家記住台灣做到的事，我們不要只吃花生，我們想想自己有沒有一個能力，有沒有一個計劃，有沒有一個準備去學台灣這件事。在武漢肺炎在選舉之後，我們來一個逆轉性，如果是你想想那些所謂騙你10元騙你20元、那些偽王店兩者放在一起，孰輕孰重，大家看得很清楚，其實是是不是很容易呢？絕對不容易，因為你看到他一直升溫，是吧？一直升溫的，現在是駱惠寧上來之後，是吧？梁振英繼續衝出來，將肥佬禮扣上這個所謂外國勢力帽子。所以為什麼大家看到我們拍了一段宣傳，叫大家訂閱《蘋果日報》的片，這個片是我們自己主動幫肥佬禮拍的，不是他叫我們做的，是我們自己拍，叫大家訂閱《蘋果日報》，亦都叫大家支持我們的 join 我哋嘅 Patreon， 亦都係一樣。如果捱得住，所有人都守得住呢個疫症過後嘅話，呢、這個就係下半場一開波頭十五分鐘搶攻啦。 起跑線會好啲， 就係、是、搶攻啦。十五分鐘搶攻係咪？因為對手即係等於南華對曼聯啫嘛。你全場同佢搶攻，我哋實死係咪？對家基本上就係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嘅強國，然後我哋就喺咁嘅城市，但係唔代表我哋一定會輸噶嘛。係乜問題？就是我哋留氣，繼續將我哋嘅精神面貌保持好，嗰種團結嘅精神。然後到佢嗰個疫症一慢慢慢慢帶單嗰陣時候，就係、是、面向九月嘅選舉啦。其實大家有冇咁嘅心理準備咧？問清楚自己。我覺得九龍東唔係新界東，大家 agree 初選咧，呢個係好好嘅signal。即係我睇新聞見到，我亦都好希望。新界東做一場出嚟，係香港人睇到都鼓掌嘅初選， 係 表現出和而不同、兄弟爬山嘅真正嘅兄弟爬山嘅精神。初選輸咗嘅亦都願意去支持其他自己陣營嘅人，你當做係自己一個大嘅聯盟、一個聯合陣線裏邊嘅手足兄弟咁樣去選，呢、這個就係五大訴求嘅聯盟，全香港都係一樣。你我哋冇一個叫做美國民主黨、美國共和黨。但如果是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联盟里面的初选呢就是由新界东开始。我觉得如果做得好的话，找回戴耀廷，找回朱牧师，找回陈建文出来，是吧？做有一样有公开的辩论的平台，然后有政见的交锋，当正他是美国党内初选这样做。 选举论坛。 选举论坛。是吧？你叫Danny Tai 主持都可以。唔係朱牧師主持就得，係咪有網絡？ 歐樂軒仲有歐樂軒， 網絡媒體，我哋啊花生台啊，全部可以轉播，老蕭啊，全部可以轉播， 係喎， 係我使鬼你 CCTVB 咩？我哋自己搞出一個自己嘅政治平台出嚟，呢、這個唔係大台，呢、這個係一個 platform 俾大家去表達政見，俾所有我哋自己陣營裏邊嘅人去選擇候選人，然後大家就根據呢個選擇去投票。我想問你點破？你用醜聞破咩？得唔得？就算佢有醜聞，關我咩事？佢入去就係幫我爭取五大訴求啫嘛，係嘛？咪就係咁啊！你唯有用咁嘅高度、咁嘅方法，你先至可以破除佢而家準備好嘅呢啲所謂假新聞啊！你見到嘅鬱龍門嗰啲嘅報道啊，嗰啲咁嘅嘢，全部夾好曬嘅，其實係 好多混雜咗，好多人扮分化，做分化 L 呢個角色嘅，其實係。 其他的人，就算你對呢個龍門嘅老，我唔識佢㗎呢個人，其實我唔識龍門嘅老細嘅，其實你對佢有意見都好，我覺得吞翻落肚。始終我覺得我哋而家面對嘅主要嘅敵人唔係龍門兵室啊嘛，大佬係嘛？咁有啲人就話係咪咁就可以點點點？喂，如果你嘅世界裏邊就係只係個公義就只係限於龍門兵室裏邊呢啲嘅即係紛擾啊？又或者只是關心城寨的，只是關心我們的公仔頭是不是破壞這個運動，是這麼低 B 的問題的話，曬氣吧，回家睡吧，不如 事有緩急輕重啦， 不如你睡回好過了，真的你醒了都沒用了，其實是不是 不是真的醒，應該說 真的你醒了都沒用了，你不如睡回。我覺得我上一個禮拜在這個一周刊寫一篇文章，講普京的 Spin Doctor 蘇爾科夫的模式怎樣應用在香港，中共估計不到的，我告訴你是什麼，就是兄弟爬山這四個字，是他估計不到的。為什麼？因為他由2014玩分化玩到出神入化，玩到一地兩檢過的時候，得百多人在煲底抗議，當時我跟 Lance 說，我說是不是未開始，他說不是，是沒有人來的，其實是沒有人來的，是吗？打自己內控， 搞到連我哋都會覺得係嗰個即係社運陷入低潮咁樣係。 所以咪就係搞送中，佢就諗住 社運嘅朋友都承認呢個係低潮咁樣係。 佢諗住食硬啊，林鄭，你以為佢真係因為判斷錯誤啊？佢一地兩檢之後，佢覺得食硬啦，香港已經食咗落肚啦，已經係係幫中共食咗落肚啦，已經係佢係因為貪勝不知輸啊！佢嗰下就因為佢分化咗五年啦，中共 用呢個分化嘅手法，佢冇辦法壯大民建聯，佢咪搞散你咯。九月都係一樣，我睇唔到佢有咩新招。你問，除非搞一鑊，等於呢個納粹時代嘅呢個國會縱火案，然後搞到咁大之後就各自選舉，呢個第二招最惡劣噶啦，我覺得最惡劣噶啦。中間係點咧 ？DQ 候選人驚唔驚咧？我唔驚。點解咧？如果我係選你入去幫我實現五大訴求，就算 DQ 咗阿范國威，范國威派阿肥仔關入去，咁啊點啊？ 有 plan B， 我都係支持佢嘅啫噃。黃之峰喺九龍東俾人 DQ， 佢而家有 plan B 噶嘛？ 有個女仔， 有個女仔，袁家偉係嘛？ 唔係袁家偉，南區嘅。 嗰、那個選咗區議會嗰個係 嘛？ 咁咪係咯？咁你 DQ 得幾多個啊？就算你話法律界唔俾郭榮亨參選，郭榮亨話我支持邊個，邊個就贏。 嗯， 你話係咪去到咁嘅地步咧？絕對係。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反而係要走群眾路線，將黃色呢個陣營變。我哋一路都係群眾嘅主流嚟嘅，你要記住。喺過去嗰七個月，我哋都係群眾嘅主流嚟噶。我哋冇輸過，根本係我哋仍然係群眾嘅主流啊！千祈唔好自己因為一時好似疫症裏邊唔知嗰個前路係點嗰陣時，就好多做出好多中咗對方陷阱嘅嘢。如果我哋能夠做得到新東初選，做好佢計入競選經費咪計咯，我十隊人拆開， 大家咪好似2018年嗰陣時嘅311補選支持民主動力嚇，後屘都係計嘅，都係計入競選經費，我哋都要照承擔。但係你攤分開嘅話咧，都做到嘅其實。 嗱，我覺得一係做一做真做， 係 真做啊！好簡單，就算我請曬十隊人嚟，喺我哋呢度做選舉論壇，叫埋阿陶君衡啊，揾曬人嚟做轉播，或者我一條 feed 俾曬佢哋所有 YouTube、Facebook。大家照睇咯， 大家聯播， 大家聯播。你港台唔搞，其他唔幫，咁啊點咧？有乜所謂？我就話一樣啊，做生意一樣，你諗多啲橋，走出個 comfort zone 裏邊咧，你最重要係俾人睇到。大家，我相信而家啲人咧醒咗，嗰啲人就睇得出嘅。你係做實事定係假做事？你係真做定係為共產黨而做？大家睇得出，我覺得。如果係真做嘅，有乜所謂？我成日都話啲人攻擊我。甚至而家最好笑，啲人話我出嚟選舉，你認識我咁多年，你都知啦。我話如果我要選，我30年前我喺民主黨嘅年代已經出嚟選啦。當陶君衡出嚟選區議會嗰陣時候，我哋一齊出嚟選啦。佢第一次選區議會嗰陣時候，我哋已經認識噶啦。其實係 好耐啦， 係1990年啦。其實係，所以我話傳都好啦，千祈唔好傳啲咧講出嚟啲自己唔信嘅嘢。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做好， 係咪新入職嘅五毛嚟㗎？ 我諗係。我想想 未做足夠 research 想想 如果做好新東初選，我覺得只要有一個事實嘅工，一個實體工作 focus on 實體工作咧，自然身邊嗰啲嘅是是非非啊，即係歌涉嘅嘢咧，就會勾咗啊！我覺得，即係冇人理嘅啦。其實，所以我就話，而家疫症同時間亦都最好籌備好嗰個初選工作。有些區未必傾得成，但是如果見到新界東的初選做得有聲有色，而他們每一個候選人能夠真正論述表現到自己的政治主張，還有 connect 到區裡面的選民投票，那你不做就你要給一個很清晰的理由咯。我想說，而誰個堅持到最後不做，那些選民就會有個看法的，是吧？就算我不理你是什麼原因都好，選民是會有看法的，咁呢個咪就係群眾路線咯。我就揾群眾裏邊最支持的方式去做。而你又驚群眾嗰陣時候，咁你點出嚟選啊？我想話 係啊，呢個係有群眾參與啊！記住，初選係群眾參與嘅，係 嚇。係嘛？我覺得亦都係 fair， 我覺得，即係唔好再講咩民主運動 CV 呢樣嘢。如果你係新出嚟嘅，你辯論能力強嘅，係咪？你喺成個 campaign 嘅過程裏邊，奧巴馬當年喺 Illinois。在民主黨初選一鳴驚人，他是好像是伊利諾州的參議員， 參議員 來的嘛， 做參議員， 是啊，伊利諾州的參議員來的嘛，就是這樣上去咯。所以我說相對是公平的，這個，如果你是今次運動裡面出來的素人，你自己有好的辯才，有清晰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信仰，網台的好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沒有 airtime 限制嘛。 哦 我哋傾嗰陣時同啲素人都係㗎，佢哋都覺得啊個選舉論壇可唔可以有啲好深入、好深入嘅，俾大家係即係充分認識各自嘅政見啊？ 我覺得應該啦，真係唔好搞嗰啲即係爛 show 式嗰種，大家搭聲啊嗰啲。 兩分鐘你要講完啦咁樣。 係啊，我覺得真係唔好。即係如果我主持選舉論壇，我一定會大家就幾個議題，定咗嘅議題，然後喺嗰度裏邊咧去深入討論，唔係攞嚟燒時間，用好多辯論技巧嘅嘢。去做 spinning 的事情，不是這樣，我覺得有違初選的意義。其實美國的民主黨黨內初選不是做到像 showbiz 那樣的，其實是 很深入很多的， 很深入很多 的辯論的議題幾大重要的議題 是深入很多，譬如他們必須要討論的，有些譬如稅制、公共稅制改革、中國政策這些東西，就是一樣。你如果你入到去，你說我們是要實現 5DN1L 的話，那你就圍繞著那幾樣東西去討論，第一對中共的態度，第二港獨自決，逐個光譜去討論。喂，咁夠深入啦啩？係嘛？你話會唔會傷感情呢？我覺得如果大家相信我哋已經成熟到咁嘅地步，係唔會因為政見嘅辯論而傷感情嘅。最重要，正如我頭先所講，唔好變成一種道德嘅攻擊。係啊，千祈唔好，因為咁樣嘅話咧，就係過去嗰五年啊。共產黨如取如攜的原因， 散運很難得學回來的痛苦經驗， 這個也是我就是說到今天我都高度表揚這個連登的原因。他們也承受了分化的痛苦，走出來由高登交登一直走到連登，是這樣，他們經歷了這五年來的折騰才去到這樣嘛，這個是我們的Version 2.0 嚟噶嘛， 同埋仲要係逆權運動裏邊連登扮演咗個無可替代嘅角色啊，係。 所以我就話我哋要將好嘅嘢留低咯，係咪？然後將過去一啲對方嘅謀略嘅嘢咧，將佢篩走，慢慢將佢即係過濾曬呢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就算面對一個下半場高壓嘅下半場咧，我就唔覺得我哋會輸嘅。其實嗱，除非佢去到換票箱嘅啫， 一箱一箱換票箱。 嗱，換票箱都有困難嘅，點解咧？你經好多人手。 越多人參與，你要即係揾合謀嘅人，或者係保持親密嘅人咧，就越難嘅。 係啊，換票箱嘅後果係咩咧？如果正諸於南美洲、南亞國家嘅選舉，就會群眾火燒票站噶啦。真㗎，唔係講笑㗎。換票箱嘅後果就係咁。如果諗緊嗰啲人，你自己諗清楚，你自己諗清楚，即係等於中共嘅基層選舉換票箱一樣，一樣係群眾包圍呢個村公所嘅，一樣推翻警車嘅會。你不要以為那件事是可以隨便地做，當然我不排除黑到盡頭，他已經一件污兩件毀，但香港這一邊我覺得他免得過他都不想碰這些東西， 是很難做的，就是想說技術上面他要做這些邪惡的事情是很難做，你要想想有多少票站有多少票箱要換，要 involve 要找多少人去做這些壞事呢？ 政權保衛戰我覺得去到最極端是什麼呢？假新聞配合曬佢成個主流媒體機器，無線電視、南華早報、這個明報、信報、小馬大幫忙，咁啊零一其他星島啊、東周刊啊一大扎呢啲官方嘅媒體，咁咧就做假新聞或者係放大一啲嘅負面宣傳嘅嘢。 而家都係咯，開始做緊嘅啦。啊，郭榮亨上年咪就係去咗美國咯，揾人去制裁話大陸啊，制裁香港啊咁樣。而家咪做緊啲輿論上面嘅準備。係 佢會 第二想要嗱，將個討論嘅重點就唔係我哋嘅特區政府點解抗疫冇封關啊，大陸點樣隱瞞啊，我哋個施政點樣有問題啊，點樣去推動呢個警暴啊咁樣係。 佢第二個你已經見初危嘅啦，就係咩咧？將香港因為疫症而陷入的經濟困境歸咎於攬炒，大家要小心，這個是第二他們會做的事。中共是全世界掌握最多輿論大數據，包括在香港，包括在香港掌握最多輿論大數據的事。不過他們幕後的 mastermind 是低 B 的，因為他們從來比俄羅斯更不堪，是面對不到選舉的，所以他空有大量數據是沒用的。 他們的經驗 是的，如果他們 的生活經驗是怎樣面，即你知道選舉有一種邏輯的，選舉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是對民意一個很敏鋭的一個觸覺嘛，你不單止要帶領民意，又要順從民意，又要尊重民意，你要對民意有一種觸覺的， 還有你要明白個選舉機器，你看這個美國英國脫歐公投那套電影 The Uncivil War、你就看到了。其實 就算他有大數據都好，他找 Cambridge Analytica 幫他收集數據都好，他一定要經歷過一個過程去探測民意，然後將民意去修訂他們的 campaign。 那些人本身就是選舉專家，我告訴大家中共是沒有選舉專家的。為什麼？因為中共根本沒有選舉， 沒有嘛， 即是太監要學洞房。就算太監有這個鑑賞所有女士的能力都好，去到最後尾那一下他鑑賞了，是的，選出最漂亮的那個了，問題是他沒有用的嘛。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就是台灣有了總統直選之後，哇，次次臨總統直選之前又喊打喊殺， 一定輸的，你看到 有這個在這個台灣又試射導彈鬧了幾次才很痛苦，才學識咦，原來每次我們惡形惡相，用我們極權，用我們暴政，用我們威權主義那種，即是show下自己的 muscle 啊，自己喊打喊殺是沒有用，反而是相反的，民意原來不是根據他們的大棒子，好像在中國大陸上面這樣走的。原來 很簡單。如果他大數據咁威力咁大嘅話，每次台灣選舉點會搞到咁大鑊？就算 Even 而家佢嘅秘密武器韓國瑜都就嚟冇得撈啦， 六月六號啊， 六月六號台灣人就罷免呢個高雄市長啦，已經係 好有機會添啊，係。 喂，佢聯署嗰個數目已經過曬個門檻啦，已經係提早十日。 即係只要參與聯署嘅啲人出翻嚟投嗰張罷免嘅話咧，咁啊韓國瑜要賣魚噶啦， 玩完噶啦，都話我話成個六營大勝，我話俾你聽。就是這樣，因為中共自己是七乘七乘七乘七，是七四次都不止。無論他掌握多少數據都好，我經常都說他再韜光養晦多十年美國就玩完了。不過他剛剛好就出了一個小學水平的習近平。如果胡錦濤這類這樣的 pocket face 的人，喜怒不形於色，但又不高調，在國際硬邦邦的人，一個布里茲尼夫的款的人，不去挑釁美國，繼續十年之後，喂大佬，你華為已經控制曬 5G 啦，係嘛？問題就係我就話天降良機，就係出咗習近平呢個病毒頭。如果唔係習近平，唔會有中美大戰，唔會中美大戰，唔會揭出中共係紙老虎。好啦，中共紙老虎唔單止喺科技軍事，而家中共嘅體制係造成全球嘅危機，而家係質疑緊中共嘅政治體制。 鄧小平嘅語言就係頭腦發熱啊！ 唔係淨係頭腦發熱啦，係中共呢種列寧式嘅黨國官僚體制層層欺瞞，唔單止殘害國民，而家殘害全世界，國際就質疑去到呢個地步。我想問你點擋？係嘛？所以我就話球迷都好啦。本來是他的，而家慢慢慢啲球迷坐咗嚟我哋呢邊，坐咗去台灣嗰邊啦，已經係。所以我就話港台，大家走得更近，聯埋一齊，唔單止幫台灣爭取國際地位，未必一時三刻爭取到，但係你唔知道下一個時機係幾時嚟，永遠都唔知道。2019年嘅12月，我哋知唔知道而家全世界局勢會變成咁？如果當時嗰一刻我哋放棄咗，就冇噶啦，其實。就冇噶啦，真系。所以你永遠都唔知幾時嚟。當你唔知道個機會幾時嚟，但你見到個風向變嗰陣時候，最重要係咩？我哋 sit tight， 坐定定喺度，唔好輕易去自己走去啟動嗰個嘅開拖，同自己人開拖。眼前嘅就做好選舉幾個重要嘅工作，我覺得第一就係初選機制，因為你要破共產黨，一定要有初選機制。任何不參與初選機制或者不承認初選機制結果的人，就由市民自己決定這些人應不應該支持，是吧？我覺得很清楚。第二就是這個選舉的意義的定性是什麼，這個選舉定性就是我們第二波實現五大訴求的運動，這個是由公民抗暴公民抗疫的 version 3去到第三個 chapter， 就是九月的選舉，我們贏了一次了，那次是奇蹟來的，其實是 全世界都是跌眼鏡的， 六成的投票率我們都會輸，結果我們到七成多，是實現了第一個奇蹟的，其實。所以我就說香港人千萬不要對自己太過 harsh， 覺得我自己 很難得。我們看回數字啊，在十一月的時候有很多區那些年長那些50歲60歲，即是那些是較多是傾向建制派的投票率是高到無倫的，有些是八九成的，但沒有人想過好像黃大仙個別區那些是年輕那些是100%投票率，是 真的， 黃大仙就是一個奇蹟。 歷史上面，現在是講全世界的，即是選舉歷史上面都是罕有的。 黃大仙就是一個奇蹟來的，其實將一個紅區徹底清除。 是啊，18歲25歲100%投票率，竟然是。 嗱，如果我們能夠走到去九月選舉這一步，35%成功的話就好玩了，跟住到選舉委員會，跟住到選舉委員會。咁你話中共可以夾硬嚟，我哋冇辦法控制。但我哋要逼到中共出軍隊啦嘛。如果選舉委員會我哋過601，坦白講，佢真係失去咗香港啦。如果選舉委員會係601嘅話，佢會點處理？佢會陷入一個策略嘅兩難啊！如果佢擺出一副和解姿態，他最多是搞下分化啦，拆走你中間的票啦。好啦 ，option two， 夾硬嚟宣布選舉無效。呢、這個在好多軍政府下邊嘅選舉都出現過嘅，其實直接宣布選舉無效，借一啲所謂嘅假選票事件，裁定選舉無效。好啦，跟住就漫長嘅司法訴訟，在呢段過程裏邊就委任一個臨時嘅議會，這個反而有可能啦，我覺得。 臨立會2.0， 係啦，佢就唔係話因為邊個 DQ 邊個 DQ 邊個選咗邊啲人唔啱，佢就用選舉無效論，佢自己製造呢啲嘅選舉醜聞，然後自己查選舉醜聞，然後宣布選舉無效，然後喺呢段時間裏邊就 suspend 個議會，就由議會呢個臨時議會通過23條立法，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 scenario。其實我覺得乜嘢 scenario 都好，我哋都係一樣嘅啫。其實你主導嚟，我哋就要回應，就要應對嘅啦嘛，係嘛？到時到後。你咪要睇下個國際形勢對中共係有利定不利咯？對佢執行對香港嘅強硬政策係幾度起火嘅話，你睇下佢有利定不利咯？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嘅嘢係咩咧？係繼續去國際上邊去爭取更加大對香港人嘅支持。呢、這個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轉捩點嘅時間，係發動其他歐洲國家裏邊對中共不滿嘅。無論是議員好、國會議員好、政黨好，針對中共的體制，嗱呢個咧喺過往是冇呢個時機，我覺得 未試過 嘅，大家都唔敢掂，因為佢惡啊嘛，大家都唔敢掂。但如果非洲佬都敢掂嗰陣時候，我哋點解唔敢掂？其他國家點解唔敢掂？喂，你點解澳洲總理啊話孖叉呢個中國重開野味市場啊？係咯，澳洲傳統都係親共嘅，其實係都出聲啊都。因為他要花多少時間來修補過去由1979年走到現在的國際地位，他要花多少時間在武漢肺炎之後修補。如果是的話，你就看得到，第一你要問自己，你相信習近平可以永續執政嗎？ Question one。 第二，中共體制可以不改革的情況下安然度過 post 武漢肺炎這段時間嗎？第三，中共的經濟會回復到武漢肺炎之前嗎？ 仲會唔會係世界工廠咧？仲會唔會繼續係第二大經濟實體咧？ 你就會知道我哋喺香港而家我哋應該做乜，係嘛？唔需要 desperate， 唔需要憂慮，唔需要焦慮，唔需要覺得個運動就嚟輸。唔好再講話我哋嘅運動已經輸。其實咁樣講係冇意思嘅。其實越講就越即係大家喺度都唔知道自己拗緊乜，係嘛？跟住就獵毛啦。我輸咗，因為你整公仔頭，因為范國威做節目咁。大佬聽出嚟啲笑片啦，係嘛？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就要講講我哋嘅綠水新一版貨咧，就到咗啦。咁啊，聽日咧，我哋都會開幕、開張。 開幕， 聽日都繼續營業嘅，晏晝2點鐘。聽日晏晝2點鐘到6點鐘。聽日咁啊，1至5咧，平時咧我哋咧都係12點鐘到7點鐘。咁大家就可以上嚟買呢個綠水，呢、這個綠水就對動物係無害嘅。咁大家如果家居消毒之後咧，就唔驚啲狗仔皮膚敏感啊，或者舐到有問題咧，咁咧就最好即係呢只澳洲綠水係45蚊一樽嘅啫。咁另外咧就我哋嘅咖啡豆咧，今啱啱星期五咧就新鮮出爐，今日晏晝3點鐘咁就送咗嚟啦。咁啊，聽日開始咧又有新一爐嘅，即係因為呢啲手沖咖啡咧一定要 fresh 先好其實。咁啊，聽日亦都會有新鮮嘅一爐咖啡豆。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嚟，除咗買綠水之外，買咖啡豆啦。如果你係醫護，都可以係上嚟咧攞一個嘅，我哋俾醫護嗰個編就係啦。咁另外一個我哋係反黃標嘅，有個 有個封口嘅， 封口嘅咧，我哋都會喺度有得賣嘅，嗰個50蚊一個有得賣嘅。咁希望大家keep 住，就算喺屋企唔出街唔聚等等乜都好咧，都係咧就可以睇下書啦，可以睇下電影啦。其實 Netflix 好多電影都好睇嘅，我覺得。我都 再次講啊，呢個 Now TV 都話12個 channel 俾人大家任睇啲戲。 你最我最近睇咗一個都幾好笑嘅， 邊個 ？Tiger King 啊。 Tiger King 講美國一個動物園養百幾隻老虎嘅私人動物園， 係咩 ？Documentary 好大， 係啊 ，Documentary 嘅地方啊，係。 咁咧就同一個動物權益嘅女人咧互鬥。 哦。 咁啊，中間又牽涉到毒品啊，又牽涉到買兇殺人啊。哇！好奇情嘅真係。 荷里活片咁樣，拳頭加枕頭。 咁 係 美國而家停擺之後 Netflix 嘅 number one 嚟喺美國。 係咩？ 初初我都唔即係我係因為佢好鬼古怪成套 documentary。才走去看， 但是 真人真事的 documentary 紀錄片來的， 是嗎？是嗎？又殺人又性， 是啊，買兇殺人啊，坐牢啊，那個，那真的養了很多老虎，是真事來的， 是 真人來 的， 有獅子有老虎的，是啊，那是同一個動物權益的女人，即是十幾年來的鬥爭來的，那就拍了一套紀錄片，那就真的比，等於中共你拍中共呢幾年嘅紀錄片一樣，係比現實更荒謬，比現實更加荒謬。 我喺地區派旅館，有好多城寨朋友掛住抗亞裏，咁所以佢啊而家上唔到嚟同我哋做節目咧，咁所以就希望你可以拍下啲生活片段放下上嚟俾城寨朋友睇下啫。 唉，抗亞裏就家居隔離，佢又 work at home。 唔係，我知係你又攞個鏡頭，可唔可以影下佢喺家居係？ 可以嘅，佢喺家居嘅時間就。睡覺多嘅，係啊，所以就開始呢個增肥。 你可唔可以整個城寨嗰啲 channel， 淨係影住佢瞓覺啫？ 啊，影幾個鐘喎？係 啊， 啊，大家睇到夢可能啊，可能中間見到佢反轉個身，佢咁樣瞓嘅，你知唔知啊？ 係， 係啊，瞓瞓下會，佢由細到大都係咁噶，佢瞓瞓下會好似個人咁啊，個背脊貼住個地下， 更加要影下喎。 咁然後兩隻手咁樣反轉咁咯。咁樣瞓瞓成個幾鐘喎， 係咩？ 喐都唔喐嘅，係啊。 有啲貓係咁，有啲貓嘢，狗都係咁嘅， 係。係啊，佢就係嗰個好似人咁瞓咯。咁瞓瞓下佢又會再碌咁樣，咁啊都係一個幾好嘅娛樂嚟嘅。佢睇佢瞓覺，等我試下先。好啦，今晚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拜拜。 拜拜。